对象就今天到了这里为主。 哦，你要得30分钟。 那我鼓励大家每天最少数数时间，半个钟头、一个钟头，依照你们的意愿，复习复习。 我们长老鼓励大家每日至少半个钟头，依照大家的因缘去复习。 我们现在学佛，所以我们应该要慢慢了解，我们众生就是我们的习惯，不是别的东西。 我们学佛，我们要了解我们众生就是我们的习惯，不是其他嘢。 别的众生，别的习惯。 其他的众生，其他的习惯。 是因为习惯比较相似，所以我们变成朋友。 因为习惯比较相似，所以我们变成朋友。 习惯不相似，所以很难变成朋友。 习惯一样，所以很难变成朋友。 所以我们要努力努力，学佛法，让佛法变成我们的习惯。 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佛，令佛法变成我们的习惯。 那我们都变成法朋友，这是最好的朋友。 那我们就变成法的朋友，这个是最好的朋友。 法朋友不会离开你。 法的朋友就不会离开你。 所以三宝的功德是无量， 所以三宝的功德是无量。 我们学三宝，那到处会碰到好众生。 学三宝，咁到处都会遇到好的众生。 我们有问题，一定三宝会保护我们。 我哋有问题，三宝一定会保护我哋。 如果我们要顺三宝的意思。 我们要顺三宝的意思。 三宝的意思也是慈悲喜舍。 三宝的意思就是慈悲喜舍。 OK， 那我们半个小时。那个我有忘记最重要的。就是每次你们宣示东洋的众生，不要改变。 因为每次要选择同样的众生，不要改变。 这样就你了解那些众生不是重要，他们只是方便了解道理。 了解那些众生不是重要，是只不过用来了解道理。 这样才能够成功。第三阶段就是扩大所缘变成无量。 咁样先可以成功喺第三阶段，扩大所缘变成无量。 在这个无量的所缘已经，一切众生是亲爱的众生。 喺无量嘅所缘，一切众生都系亲爱嘅众生。 现在你磨练这种作意。 而家你磨练呢种作意。 所以敌人最后也是包括在可爱的众生。 所以敌人最后都是包括在可爱的众生。 如果你有这种态度，那你的烦恼的负担就变成越来越轻。 如果你有这种态度，你烦恼的负担就变成越来越轻。 所以我们要可对不好的众生、恶的众生也要慈悲，因为他们不是要不好，他们不好因为因缘。 所以我们对恶的众生都要慈悲，他们不是要不好，他们不好都有因缘。